欢迎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大哥工作室制作，由新经典文化、咪播文化联合出品。 第40集，胜败已经分明，游戏却还在继续。捏着白旗的明日香朝着最后剩下的空位伸出了手，放下棋子后，他用纤细的手指把黑棋一个个翻过来，然后抬起脸，面无表情。 还要数吗？ 没必要了吧，我输了。 东树撅着下唇开始回收棋子。 我一胜三负吗？你真的很厉害啊。 不如说是你太弱了，我跟朋友下黑白棋啊，就没怎么赢过。 哎，我还是有点不得要领啊，再下一盘。 啊，我不想玩了。 明日香往沙发上一靠，拿起放在一旁的果汁喝了起来。东树开始往盒子里收棋盘和棋子。黑白棋是在棋局室找到的，可能是首相一家的一项娱乐。 啊，东树，你说这样的生活究竟要到什么时候啊？ 不知道。 成灾先生说这两天就得离开这儿，你觉得呢？ 我哥都这么说了，那就只能走了吧。 明日香闻言抱一白眼。 什么呀，你没有自己的想法吗？成灾先生说什么就是什么。 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我理解他的顾虑。 那你这样说不就好了？按你刚才的说法，好像成灾先生说东你就往东，说西你就往西一样。 我说了没有，我也反对过我哥好几次了，你是知道的。 以前是，但我觉得你现在好像唯命是从了，是不是因为情况更艰难了，今后的事情你就全都听成灾先生安排了？ 不是。 东树使劲摇头，然后又轻轻点头。 老实说，也许的确有这样的因素，我不像我哥脑子那么好，在面临生死的关头我看得没那么远。在这一点上我哥冷静看得透，相信我哥的判断就没错，我确实有这样的想法，但并不是大事小事全要听他的。我觉得我必须也得思考，只是吧，有一个念头我很难抗拒。 很难抗拒？什么念头啊？ 我哥落到这个地步是因为我的拖累。 东树抬起脸。 是我做错了事，害死了他。 他把在前一个世界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明日香。明日香皱着眉头听，不时点点头。 原来是这样，你们负责同一起案件，准备一起逮捕嫌疑人。 东树摇头。 他是警视厅的，我是地区警局的，执行逮捕任务的时候没有叫我，但是我擅自行动，结果破坏了我哥他们的计划，弄得不可收拾。最终我们两人都被犯罪团伙击中了，我是自作自受。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可是事到如今你再后悔也没用啊，我觉得成灾先生也不会记恨你的。 这跟我哥记不记恨我没关系，是我自己不能原谅自己，所以到了这个地步我无话可说。我总是想，我还有资格对我哥的做法说三道四吗？ 不是说三道四，是提出意见，说出你自己的看法。成灾先生也是人，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选择绝对正确的做法，如果在这种时候其他人不表达意见的话，那就全完了，我们都会死的。所以把过去的事情忘掉，好好思考明天起该怎么办吧。 东树注视着热忱劝慰的明日香，露出苦笑。 什么呀，你怎么这个表情？我说的不对吗？ 没有，我觉得你也很坚强，不比我哥逊色，这就是年轻吧。 明日香忍不住笑起来。 说什么呢，你不也没比我大多少？ 得加油才行啊，不光是我，其他人 如果有你一半坚强就好了，他们现在几乎完全失去活下去的意志了。蔡蔡美小姐和小峰先生还有胡田先生也是。 希望大家能尽快振作起来，那就好了。 就在明日香嘀咕的时候，门口发出声响，门随即打开了一条缝，有人在窥探房间里面。 是谁？ 有人发出低声惊呼，东树起身走过去把门打开，是蔡蔡美。蔡蔡美脸色苍白，无领运动衫的拉链拉到尽头，手抓着领口，仔细一看，她在微微发抖。明日香也赶了过来。 蔡蔡美小姐，你怎么了？ 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 蔡蔡美嘴唇颤动，声音沙哑地说了什么，只听见房间几个字。 房间？房间怎么了？ 睡下后有人闯进了我的房间。 东树感觉到出事，于是马上冲向楼梯。蔡蔡美等人的房间在二楼，他上到二楼，见蔡蔡美房间的门大开着，他看向里面，不由得一愣，有人坐在床上，看得见瘦削的裸背，从体型一看就知道是谁。 小峰先生，你究竟是？ 小峰端坐着，低着头。 说话，小峰先生。 小峰只穿了一条短裤，他还是那样坐着，嘴里嘟囔：“ 为什么吗？” 你说什么？ 他跑什么？也没什么吗？这种事情算什么呢？ 就算你不说，我大概也猜到了，你究竟要对蔡蔡美小姐做什么？ 小峰这才抬起头望向东树，他眼神死寂，感觉不到一丝生气。 那又怎么了？再活下去也没有意义了，既然这样发生关系也无所谓吧，大家都已经是已死之身嘛，有什么理由拒绝呢？我又不要他为我做什么，躺着不动就行了，我自己做完自己事后处理，这有什么不行啊？那女人不是要自杀吗？不是觉得活着也没用了吗？自己的身体怎么样也无所谓了吧？既然这样有什么不好？有什么必要逃走呢？那不是很奇怪吗？ 奇怪的是你。 明日香大步走近，瞪着小峰的后背。 就算不懂法律你也该知道，在任何时候这种事情都要你情我愿才行，真是难以置信，你脑子有毛病啊。 小峰扑的一笑， 你们可好啊，都配好对了。 配对什么意思？ 别装傻了，大家都知道你们俩互相喜欢吧，老在一起嘛，做了好多回了吧，真好啊。跟女高中生感觉很不错吧，做了那种事当然在什么情况下都能精神抖擞了。 东树不解，不由得和明日香对视，明日香马上移开视线。 你在说什么？我们什么也没有。 就是，你少在那瞎说。 小峰轮番打量二人。 啊，还没做，可是总是想做吧。羡慕， 你就尽管想象，尽管妒忌好了，现在可不是说那种事情的时候，你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吗？ 当然知道，我只不过要做了想做的事情，这有什么不对？想要性生活却没有对象，不这样的话也没有其他办法，还能怎样？不然呢？你给我做。 你开什么玩笑？ 啪嗒啪嗒的脚步声迫近，随即成灾进来了。 在吵什么呢？ 成灾先生，这个人想强暴蔡蔡美小姐。 东树看到程灾脸颊上的肌肉在抽搐，他想哥哥是真心喜欢蔡彩梅。 伟穗， 应该是我跟东树在起居室聊天，然后蔡彩美小姐进来说有人进了她房间。 啊，蔡彩美小姐呢？ 现在在起居室。 你去看看她的情况，别让她一个人待着。 可是 快去。 被程灾催促着，明日香走出了房间。程灾定睛望着小峰，小峰再次深深低下头。 东树，叫大家食堂集合。 在食堂的长桌旁，七名男女就坐，小峰被安排坐在靠墙的椅子上。他穿一身运动裤加衬衣，不带情感的目光茫然地斜看着地面。 绝对不能放过他，这跟偷吃奶粉的性质可不一样，这是强暴，这个家伙是强奸犯，我绝对不跟这种人待在一起，绝对不。 蔡蔡美坐在明日香和荣美子中间，一直低着头。 哎，别那么激动，冷静点。 程灾伸出右手示意他要平静。 冷静？怎么可能冷静啊？还是说，难道你们男的都向着他？你难道是想说他这种行为可以理解吗？ 怎么可能？总之你先平静一下。 听了东树的话，明日香板起面孔坐下。这时何赖抱起胳膊，脸带笑容盯着明日香。 怎么了？我说的不对吗？ 说的不对的不是你，是这位小哥。 何赖看着东树，唇端一翘。东树眉峰一皱。 我？ 不是吗？你虽然不站在小峰那边，但你不理解他的心情吗？我可是相当理解，想做现在就想做，只是忍着而已。你不也是吗？ 东树咬牙切齿，怒气冲天，但说不出话来。 这就是人嘛。 何赖认真起来，低声说道， 既然要商量，那就说实话，装腔作势没有任何意义。 明日香向没有反击的东树投去严厉的目光。 我不相信，东树，你也是这样想的吗？ 可我不会强迫别人。 你不要偷换我的用词啊，我也没说想强迫，我是说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做。这一点任何男人都一样，没办法，这就是本能。 你们太过分了，还说得这么一本正经。 哎呀，小姑娘，你对男人也不是一无所知吧？事到如今，别装清楚了。所以啊，警官先生， 何赖看向程灾， 怎么处理这个强奸犯是小事，相比之下，怎么解决男人的生理需求才是大事吧？ 那种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，是你们男人的事，你们自己去解决。总而言之，我们受牵连来这里是…… 小姑娘嚷嚷什么？ 何赖眉头紧皱，发出低沉渗人的声音。 嘘，安静点儿，听大人说话。 明日香惊讶地瞪着眼睛，但还是不作声了。程灾闭着眼睛不出声，大家的目光集中在他身上。他像是察觉到了大家的心思，睁开了眼睛。 首先要明确的是，召集大家不是为了谴责小峰，而是觉得现在正是我们思考今后该如何生活下去的好机会。我想让大家来谈谈我们的将来。 一直默默喝着啤酒的户田嘿嘿笑起来。 将来哪儿还有什么将来啊，世界已经完了。 程灾闻言站起来，环顾大家。 的确，我们失去了以前的世界，可我们毕竟还活着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个，建设新的世界。 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欢迎大家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